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。

失落反复的重来，不能放弃，勇敢去爱，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。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， thank you.

事看得太仔细，你可爱是妒忌，爱是怀疑，爱是憧憬，无法想的这里，可爱是游戏，爱哪怕你走偏，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。 No， 一百。 眼泪都停下来。以后就算你再怎么爱又淡，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。你的笑像一种魔法，把夜变成海。又恨又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。变成海，我又恨又爱，守在岸边等待。夜色越美，我越难挨，心跳越厉害。万一你迷路，怎么回来？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选和我一个人相爱。藏在胸前的口袋，把你暖暖的融化，你就再也离不开， 再也离不开。 把你藏起来，永远呵护这份爱，这份爱让别人想，只剩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。